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，海有大浪。汕尾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，间中七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。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，间中七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。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，间中七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。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，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。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，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，海有大浪。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，吹东北风六至七级，东部渐转达到八级，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。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：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，能见度45公里；汕头吹东南风一级，能见度30公里；黄茅洲吹东风六级；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，能见度20公里；最后系西沙吹东南风二级，能见度22公里。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。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。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，Kelvin 首先提翻你，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系离场噶啦，交通大致回复正常。而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就曾经有交通意外，啱啱清场一阵噶啦，现时即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一段慢车。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系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啦，曾经系有意外，啱啱亦都系处理好噶啦，现时。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的龙尾是排到去浸会桥面，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已经大致回复正常畅顺。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车多，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。睇返大家啲嘅晚间工程啦，屯门嘅屯起路係有道路工程，由今晚嘅11点直至听日清晨嘅6点，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大会堂嘅快线，以及係近住屯门政府合署外面嘅路段啦，係会临时封闭。而黄大仙农场道就有调运工程，由听日嘅凌晨1点直至清晨5点，由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出口，通往龙翔道观塘方向的支路是会封闭的，禁止所有车辆驶入，受影响的车辆是需要改经虎山道回旋处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，以及是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。最后有环保处提醒翻你，停车熄匙，空气清新啲，身体健康啲，心情都靓啲。好啦，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。 FM 926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， 言不尽，风不息， 自由风，自由风。 有的士司机在西贡景点要乘客照标再加1000蚊车费，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杜新堂： 扣完十笔之后，我仲有额，我买就照额咯。希望政府严惩不法司机嘅行为。 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： 问题再严重嘅话，希望政府能够加强罚则，俾一啲违法的士司机知道呢件事情咧系唔可以继续嘅。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自由风，自由风。 嗱，好嘢唔怕讲，呢单嘢特别开咪讲，我揾到传说中嘅的士男神啊！ 吓， 话说寻晚做完单 job， 终于等到的士嚟啦。 即但系， 我就好似拍戏咁，上车嗰下啲嘢天女散花咁跌晒落地，后面啲车又系咁拨， 司机佢照等。 系、啊，今时今日嘅服务咪就系要呢啲咯。 不过你应该漏咗啲嘢。 我冇漏嘢喺车啊。 漏咗呢个古仔嘅重点。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，好客之道。 讲嘢啊你 哦， 啊今日有咩好嘢、 哦？今日有咩好嘢？今日

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多人講嘢咧都係唔會噶。咁所以咧 ，wrong adjective 加 ly 一定係 adverb， 但係 wrong 喺好多人嘅口中，尤其是係 informal spoken English 平時 hea 講嘅時候咧 ，wrong 咧亦都可以攞嚟做一個 adverb 嘅。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，咁今日讲到呢度，拜拜。 各位听众，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，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，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。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江道海。 我们刚才一路听这么多个响当当的名字，不单止他们的名字响当当，而是他们很扎实。即是为什么香港电影是有一个这么辉煌的一个即历史在这里呢？就是因为一班很扎实好有根底、好有功架嘅演員去撐住呢件事。 係係，咁但你啊點樣會入埋呢一行呢？ 咁我本身係都係表演啦，同佢哋一齊。咁啊，D哥，我哋喺一次廟會，以前啲元朗啲廟會。 係係係。 咁啊，唔知做唔記得好似係牛年咁啊，大家我哋扮鬼扮馬咁就去表演啊，咁樣見到D哥就開始越嚟越傾得埋，越嚟越就玩得。有時你識一個人，你唔會同佢咁多交流咁啊！嗰、那個年代又冇 WhatsApp， 又冇咩嘢，係嘛？咁就誒、哎，大家居然傾下傾下，就一齊玩啦。咁一齊玩就一齊做嘢啦。咁佢哋就開始拍電影啦。咁我就出埠表演咧、 哦， 周圍走咁樣。 係 咁每次翻嚟咧，咁有時一齊玩一齊玩。咁佢哋，我記得真正參與電影咧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。董伟做男主角嘅《醒目仔古惑招》， 醒目仔古惑招吓， 系啊系啊，咁咧、啊、当时啊林正英啊嗰啲就做武术指导噶嘛，咁、啊、咧就有一啲古灵精怪嘅嘢，譬如最简单你就睇到九指连环啊，点样将铁圈圈埋啊，咁、啊、你又可以打又可以揈啊， 啱啱啱， 咁但呢啲睇落就好奇幻啦，即係奇門遁甲咁樣、 啊。 其實係魔術嚟㗎嘛。咁、 哦、 啲道具都未必識整嘅，咁佢哋就揾我， 喂、哦、 嚟幫手啊！我哋想咁想咁。 係。 咁、哦、我就開始參與，同佢哋一齊搞嘅時候咧，嗰部電影我記得係張同祖，阿、 嗯、 祖哥， 祖哥 佢做導演嘅。傾偈之間佢話：啊，你都識好多嘢喎、啊，咁誒幾啱做導演啦、啊。咁我話係咩？咁做導演又點樣開始啊？佢話由長期開始啊咁啊，哦、我話誒咁都好啊，試下啦咁樣。佢就話：咁你不如跟我做副導演啦。我話唔好啦，如果係學就由低學起啦、 哦。你都幾識諗喎？ 啊，咁試下先啊嘛。咁做咗一部長期之後，咁誒就跟住幫我祖哥做啦。咁做嗰人覺得當時副導演又好似人哋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。其实就戰靶嚟嘅，上面有 三殺位嚟噶，系啊， 上面有鬧，下面又鬧，咁你真係好難頂噶嘛。咁我就開始，唉，都係唔好做呢啲啦。諗啦，誒，做指導都幾好啊。 哦， 咁就開始做指導。 悄悄獨去，尋覓我心中所夢，離別去，雷雨也牽動。无尽岁月里，埋着太多不死的伤痛。风雨任吹，这孤单飘动。沉重步履，寻觅最深一个梦。谁会愿意常被露天绝情地中？磨忘路也要动往，朝着旅程肩膊独承千斤重，在风中雨中决心不曾被摇动。磨忘路也要动往，怀着理想总有艳阳也我梦，情让万里香暗一扫空， 茫茫路也要独往，朝着旅程肩膊独承千斤重，在风中雨中决心不曾被摇动，茫茫路也要独往，怀着理想终有艳阳入我梦，情让万里黑暗一受控。 哦，即换句话讲咧，即系迪哥第一部做男主角嘅电影咧，就你就入咗行做场记啦，系咪？即跟阿祖哥 未做嗰阵嘅， 我入去做嗰啲，即系 帮佢哋搞 下啲即系九子连环咁样。 之后咁先至咩？ 但系你屋企咧，因为你其实你系要出埠表演噶嘛，咁屋企人系会肯啊，好啦好啦，阿海你过去玩下电影啦，咁样啊？ 唔系嗰阵都好唔舍得噶，嗰、那个系由我阿爷嗰度一路 系啊系啊，大历史嘛， 嗰阵叫江氏杂技团啊嘛。咁咧就係我哋係第三代第六批人㗎啦，咁一路做，咁就點解會堅持做落去呢？我阿爺即係嚟咗香港之後，咪一路同我媽咪爹哋講咯，我再生一日呢、這個團體都唔可以 散嘅， 唔可以散，係嘛？咁我媽咪又話都好啦，答應咗佢啦，咁樣。咁阿爺過咗身之後啦，咁以為完咗呢件事。原來又到我媽咪話：，誒、呢、這個團體都係 唔可以散嘅，係啊。 咁我咪又 即係呢個當時集技團又繼續， 係啊，又繼續。 即係話當時其實就係海哥你去帶領成個團噶咯喎。 所以你就要暫時放低個團，就入咗電影圈啦。 係啊，咁嗰陣因為你一個表演團咧，咁你唔係淨係自己一家 人㗎嘛，好多人。 咁你仲有好多人㗎嘛，咁。个个都会有啲结婚啊，有啲会、哦、会即系年纪大啊， 会离开 系啊，有啲啊做咗歌星啊，咁样会有不同嘅发展啊嘛。咁、咪越嚟越少人。咁其实我做演员嘅早期就系、是、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一位罗马导演？ 系诶、哦，听过听过，系 有 个 香港有个影后嘅李青， 知道 系啊系。咁有一次咧，我又喺一个 party 入边表演，咁佢就去剪彩嘅。咁嗰阵又啱啱流行成雕手。嗰啲杂技式打斗啊嘛，咁啊罗马导演就睇见我，咦得呢条友仔啊，咁啊揾咗啊嗰阵我记得系个制片啊黄赞先，咁佢就走嚟揾我，喂细路几好身手、啊，想唔想拍戏啊？我话拍戏辛唔辛苦噶、啊？诶试下啦，咁样就捉咗我去拍有一部戏叫做《出龙马骝》，系啊陈小东做男主角嘅，吓咁啊拍嗰部戏，咁啊拍完之后。哇！我心谂咁攰嘅，一日拍十几个钟，因为我表演咧一日最多就十分钟。 啊 哦，你睇 show 你 最精髓嗰十分钟系， 即系你唔系话歌手嘛，你唔系演唱会啊嘛。咁、通常我哋嗰啲入边占嘅，即系话有歌有舞有杂技有魔术，系、嘛？咁你咪占嘅比例其实都系几分钟。 嗯 啊，即系你而家我叫你不停咁跑三分钟都好辛苦噶嘛。 是是 咁咧就覺得哇！啲拍戲咁辛苦嘅，我哋嗰啲每日玩玩下咁出去表演一陣又搞掂，就開始都係去表演啦咁樣。咁我又走咗去表演喎，咁後屘又翻嚟同東威佢哋又經常玩啦。咁佢哋有咩公開啊？有啲咩角色咁啱需要到呢啲嘅？喂，過嚟玩下啦咁樣。咁、樣慢慢就。 入咗行啦，真系 入咗行啦。 哦，咁你就真系个团就放弃咗，就 咁呢个江氏杂技团，大约去到边一年系叫做正式解散啊、停止咁样样噶？ 应该系八九十年代。 哦，都做到 咁耐， 即系你已经拍咗赌神噶咯。 但嗰阵我系少咗啦。 哦， 即系嗰阵细佬妹仲做紧嘅。 哦， 咁我间中有时间我就去咯。 系 开工就唔去咯。 哦，明白。 但系挣扎大唔大咧？因为呢个真系祖传落嚟，即系会觉得好似自己有个责任去继续延续噶嘛。 都会有嘅，但系其实同时我妈咪讲都有鼓励我嘅。 啊， 佢话都系娱乐圈。冇问题。咁、你其实都系呢个娱乐事，只不过你唔同咗个平台，你嘅表演方法唔同咗啫嘛。 无负今朝少年时，去伴多少不平事，是与非尽在我心，无使生全情意。

叫三仙歸洞，有冇聽過？ 巴西歸個 friend 啊， 真係叫三仙。 而喺動物鋪啊， 因為啱啱講嗰啲咧係一啲西洋嘅魔術噶嘛。咁、 啊、 但係即係中國古代都有好多嘅叫戲法啊或者成噶嘛、 嗯， 其中一個叫三仙歸洞啦。咁其實咧就係 阿江師傅啊，阿海哥你識唔識啊？三仙歸洞啊， 佢咧就係、是、你台面有三個碗，同埋有三粒波。咁然後咧佢就反起吸住個波之後咧，然後就。然后就攞个筷子一指，佢就过咗隔篱嗰个碗嗰度。 咩啊？呢啲叫天仙局、啊，街市有好多个。天仙局，问你究竟系边只？边一只最大嘅咁？ 我喺街市见过 啊。你有赌博嘅成分就叫天仙局啫，但系人哋嗰个真系叫三仙归洞嘅。咁佢咧，因为即系好多嗰啲内地嗰啲拍片嗰啲咧，佢会真系攞个透明碗做一次俾你睇，即系佢点样喺吸碗嗰下，其实已经潜走咗粒波喺个手腕入边、 哦， 然后当佢。发开第二个碗嘅时候就已经摆咗粒波落去，然后佢点样敲嚟敲去，佢、哦、真系成个透明。但系我就话，就算俾你睇清楚成件事， 其实要练苦练， 你都唔会做得到嘅，系好劲嘅。所以佢哋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就系、是、啲魔术师嗰啲道具系唔会俾人掂噶嘛， 冇错， 因为一掂你就已经系穿咗条桥咯。 此言啊差异啦。话说我有一次咧，又系做啲活动咧，咁有个魔术师咧，咁咧就邀请咗个妹妹上去，即系你知好多时都会咁样噶嘛。跟住咧就唔知点样啦，我唔记得咗个魔术系点啊。总之去到最尾咧就变咗一只兔仔出嚟，即系毛毛公仔兔仔。然之後送咗俾個女仔啦，咁樣個妹妹好開心啦。跟住到成件事完咗之後咧，個魔術師問個妹妹攞翻隻兔仔，好慘啊！幾失望。我變。 陈慧娴嘅变变变啊！